好多人对糖尿病患者飲食嘅印象系唔能够食甜食，唔能够食白饭，送菜要白灼。但事实上这个观念并不是完全正确。营养师指出，糖尿病患者餐单其实和一般的健康餐单没什么太大的分别，同样以三低一高，即是低糖、低脂、低盐、高纤为原则，味道一样可以很可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定量定时，每餐的进食量不要有太大的变化，每天进食的时间亦应该尽量相紧。不少人知道患者要小心咁样吸取碳水化合物，但唔好以为吸收得越少就越好。经常唔吸收碳水化合物，血糖就会偏低，影响咗脑部嘅运作，而体内新陈代谢嘅速度亦都会变慢，脂肪难以消减，体重就会容易超标。切记唔好追求高或低嘅血糖水平，而系要保持血糖稳定同埋合适嘅水平。以上温馨提示由唐友方提供，资讯仅供参考，病友们应该主动同医生沟通，他们可以提供更多专业意见给你。健康饮食由唐友方开始。 世谋宅女， 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嘅宅就梗係听 w a g e 先啦。我係小贝。 好，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咁啊，呢一节咧就上一节我哋就好生活化咁样咧，就阿牛啊冇做咗个礼拜，咁啊抒发下佢嗰个对水货客啦、自由行嘅事情啦。咁嗱，其实咧呢件事咧就都讲多少少啦，因为嚟紧就可以留意一下就。中央嗰個新嘅即係優化，究竟係什麼嘅優化啦？咁而家好多人吹嘅就係話咩一日兩簽，其實一日兩簽咪冇意思㗎，咁冇意思㗎，冇意思，解決唔到個問題。 我成日咁講啦，一簽多行其實 OK 嘅、，OK。但係如果同一日你第二次往返嘅話，你要打税啦，入境税離境税啦、，OK。因為其實你冇， 其實你多過一次就已經係、一定係 business 嚟㗎啦。 你點解釋你點解要嚟兩次先？ 係 你解釋唔到㗎嘛 ？OK。如果你真係必要時你要嚟兩次，必定要嚟兩次嘅、，OK 㗎。 收六路離境税咯。 咁多少就唔 咁、但係呢啲其實已經係好簡單嘅，其實好容易可以解決。但 甚至 個問題就係我哋嘅政府唔會做。 我就咁講，你唔好話淨係收大陸人 ，OK？、我哋香港人同事上去，你都冇理由一日要上來回兩次㗎。係 啊， 係先 兩邊收咯， 係咯，兩邊都收咯。 係、 收幾多得嘅，我覺得 OK 嘅。 OK， 因為佢必要時真係要去嘅。咁佢幾多少嚟兩次，佢多少錢都要幾多錢佢哋俾㗎啦。 好， 第二樣，我想糾正阿傑斯上個禮拜你話你有啲熱狗嘅朋友有冇同我翻過大陸玩嘅呢個問題？呢個問題就影響到我嘅聲譽啦，係咪先？當然啦，有熱狗同我上去玩啊嘛 ，OK？ 咁我咁講， 唔係幫你貼金啊？ 唔係， 榮幸嚟嘅喎，有熱狗。 你應該咁樣，我應該咁樣講嘅。 同你上去唱歌， 即係應該咁樣講嘅 ，OK？ 係、 喂，匪國嚟㗎嘛？啊，啲熱狗上到大陸，梗係要。叫雞同食揈頭啦，屌你老啱啱啊！因為匪國嚟啊嘛，嘅法律我哋唔應該遵守匪國嘅法律啫嘛，所以啲熱狗係應該上到去叫雞啦、吸毒啦、殺人啦，同埋賭錢噶嘛，啱咯。所以叫雞其實唔係好大問題嘅啫，所以覺得。因為嗰陣你唔應該遵守一個匪國嘅法律啫嘛，喺 我冇話叫雞喎，唱歌啫喎， 唱歌啦， 健康運動嚟嘅喎，健康運動嚟嘅。 但事實上嗰啲狗同我哋係 真係叫雞喎，算啦算啦算啦，係咪先？但係真係嘅，其實你哋係唔承認呢個國家啊嘛，咁、匪國嘅法律你唔需遵守嘅。 唔係睇你喺邊，睇你喺邊度唱歌啦。即係如果你我諗起就又查，即係都係同中國嘅旅遊有關。我諗近期即係最 hot 嘅當然都係中國嘅旅遊嘅新聞啦、因為實在好多咁就係最近其實都睇到一條咧，就是、國內嘅，我諗未必有太多人有留意咧，就講緊一啲咧國內嘅動物啊，都受到呢、這個即係旅客嘅、國內嘅旅客嘅滋擾，咁啊嗰個嚴重情況都幾犀利。這個、呢個咧就喺兩會期間啦，我唔記得嗰個人係邊個啦，都唔記得，都係同旅遊局嗰啲人有關。唔係，好似唔係啊，好似係同一啲動物權益嘅、即係嘅人有關。咁咧就嗰個人咁講嘅，佢就話咧啲特別喺成都啊、南京啦，咁啊有啲動物園咧。嗰啲動物咧就嘅即係嗰個行為啊，近期係非常之異常嘅。點解咧？就 係、是、 發春期， 唔係譬如即係長頸鹿啊，或者突然間啲熊貓咧，突然間咧就心跳加速啊，跟住精神失常啊，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死咗啊，或者仲有啲長頸鹿亦都一樣啦，就係、是、因為你知長頸鹿嘅個性格係比較即係驚青噶嘛，咁亦都係直情係有啲精神錯亂啊，啲動物都有啲精神錯亂，咁、受咩影響咧？究竟 方失奇兵咁啊？ 係估下受咩影響啊？ 受到我哋國內偉大嘅國民。 边一类型国民咧就 系、是通常都系小朋友啦。 哦，唔系、喎， 唔系 喎，成 大妈。 哇，好嘢啦，中咗，系大妈。 影相， 因为啲大妈成日入去啲动物园啊，跳广场舞啊。 OK， 咁咧就放就开行晒个喇叭，咁咧就导致到咧有啲动物咧系直情系。即係非常驚恐嘅，咁、然之後咧就甚至有啲動物咧係死咗、 okay ， 即係佢喺度跳緊廣場舞，即係熊貓就瓜咗啦。 OK， 咁、仲有咧就係同埋就係啲國內旅客做一啲好奇特嘅行為咧，就係、喂字啦， 系咯， 好中意喂動物噶嘛， 即係扯食香口膠啦，咁例如最死最多啦。 咁嗰個報道就冇講喂啲乜嘢，大家自己可以聯想啦。但係係有一啲猴子咧。是因為即係因為旅客嗰個餵字嘅行為咧，係導致到佢啃死嘅，係啃死 啊！唔係我仲以為有啲猴子係旅客餵字嘅行為，令到佢想尼古丁癮添。 哦，唔知佢餵乜啦 ？OK， 唔係其實你唔係一定淨係要講下啲遊客嘅、其實動物園，其實咁樣佢操守，其實動物園嘅人都有工作人員都有問題， 即係一定係疏忽照顧。 係啊，疏忽照顧嗰啲嘢係點樣咧？ 阿牛最中意用呢樣嘢， 冇錯 冇錯。 即係因為咧有啲好珍貴嘅動物咧係買唔到嘅，咁佢成日咧就嘗試將老虎、同獅子、交配啊， 係 製造獅虎獸或者虎獅獸 得啦。是啊， 做呢啲咁嘅冇下一代嘅動物嘅出嚟啊！ 系，因為佢 真 有嘛， 因為真係罕有嘛，有 即係馬騮同隻狗雜交啊， 雜交啊， 係咯， 即係好似雜交水道咁樣啦，做呢啲出嚟，其實好都幾違背嗰個幾樣嗰樣嘢嘅，即係好似話揾只斑馬同一隻驢係嘛，咁啊咁嗰個自然啦，聽講話嗰只自然咧，但我就唔好相信自然嘅啫。 係。 咁其實好多啲咁嘅古仔， 或者搵一啲熱帶雨林嘅動物，就同一隻狗雜交，咁出咗嚟咪變咗熱狗囉，即係咁樣，明唔明啊？比較牽強收嚟。 OK， 唔 使。咁所以即係我諗最近即係國內旅客係一個問題嘅嚇。咁 係。我但係國內旅客一個問題，係咪殺死佢哋 吓、 咁都啱嘅，目標為本 目標為本，係冇錯。咁啊，古惑仔 online， 古惑仔 online 啊， 嘅係啊， 但係真係真係幾好玩啫，喂，嗱，真係咧，你裝唔裝我唔肯知你啊，唔好每次啲 呢集可唔可以？呢集可唔可以收翻啊？風露總辭， 佢唔會俾啊，屌 你，係咩？ 係啊，佢 廿蚊都應該， 佢唔會俾啊，佢唔會俾 廿蚊都唔俾 啊，佢唔會俾， 擺到打上錢到。 咁我下個禮拜，我哋下禮拜做嘢噶咯喎， 做嘢啊，古惑仔 online 真係唔係撚玩啊，屌你黐線！ 系啊， 喂大佬，四个钟头去食药咁啊，四个钟头系咁一次啊，屌你咁样去收彩咁收啊， 会嘅， 大佬， 阿钟老总唔俾你啫，会俾我嘅，廿蚊应该会俾我嘅， 系， 所以我哋 讲翻你哋， 喂，讲翻 讲下亚投行啦，其实就因为呢个礼拜就都3月20几号啦 ,3 月31号到左紧呢就成事㗎喇喎，呢间呢叫做亚洲界基础建设施投资银行㗎嘛。 一出嚟呢简称 AIIB, 咁係啦，咁令到美国就淤晒啦，淤到大家美国啲僆全部都撑咁啊。 咪日本考虑緊。 唔係啊，冇㗎啦，日本係应该都要买 㗎啦。一定 不贵㗎啦。咁啊上个礼拜其实仲有几个即係日本嘅唔係美国嘅啲阵营嘅国家，就譬如澳洲啊、南韩啊、菲律宾啊呢啲呢就仍然都係即係睇下个大老头啦。咁但係譬如话今个礼拜特别去到礼拜尾呢，就已经你见到美国就顏面都無存㗎喇，因為呢啲僆係調返轉頭，大佬你入去啦，叫返佢轉頭，我哋就準備入啦，你都應該入埋去啦。 日本未入吓嘛、 啊、日本表態啦，係呼籲美國啊， 好你啊， 應該要積極考慮加入。咁啊咁嗱，呢個究竟係一個什麼嘅物體呢？其實呢就應該要知呀，即係呢個唔係，其實因為呢個呢嗱，真係唔係話單單係一件經濟嘅事嚟嘅 ，OK， 係成個政治嘅策略啊，咁所以係值得即係大家攞出嚟研究下啦。 即 係 我覺得係咩呢？大中華共榮圈， 錯嚇，唔係啊，簡單啲嚟講，就係大家各國嘅社團抌夠錢出到嚟，整個關姓嘅單號俾錢咗佢。 大中華共榮圈， 我哋睇翻個世界其實點樣發展嘅先，即係嗱呢個咧可以數到差唔多要戰。二戰之後啦，咁呢個其實呢、這個咁嘅模式呢都係算係美國人發明嘅，就譬如話你睇到二戰之後嗰個歐洲嘅復興啊、復甦啊 ，OK， 係靠一個好重要嘅計劃噶嘛，呢、這個計劃就叫做馬歇爾計劃嘛，咁啊成個歐洲喺戰亂之後點樣重新即係去每一個國家點樣自己去建立嘅時候，因為錢都冇曬㗎啦，咁就要靠美國嘅援助啦，咁所以呢就當年就有呢個馬歇爾嘅計劃，咁啊咁呢個模式其實一路到即係打後嘅歲月，咁啊其實一路都係廣泛去應用嘅，譬如話一啲第三世界嘅基礎建設嘅等等啊，要呢個經濟嘅援助啊等等啊，咁啊以往呢就其實靠一兩個比較好大嘅組織，譬如話世銀啦、或者係亞洲呢邊嘅亞銀啦、亞銀就日本人主導，世銀呢就基本上美國人主導，但簡單嚟講世銀同亞銀都係美國人主導㗎嘛。咁、然之後呢以往嘅遊戲規則呢其實就即係好簡單嘅啫，咁你要借錢你就搵佢啦。咁你搵佢借錢，你有個 project 啦，個 project 咁然之後呢俾咗佢認為 ok 值得借俾你嘅、你係建設你嗰個祖國嘅，或者係即係一啲基礎嘅設施要做嘢嘅，咁佢就會借錢俾你，但借錢係有條件㗎嘛、譬如話你個嗱舉例就係你個國家係咪一個獨裁政府呢、你嗰個民主那個民主嘅元素究竟達唔達到佢嗰、那個佢要求嘅，或者佢相信嘅嗰啲理念呢、又或者就係你呢個國家嗰、那個喺個建設嘅過程裏面究竟會唔會大肆咁樣去破壞環境嘅呢、環保嘅問題呢、等等，咁呢啲嘢佢會考慮㗎嘛。咁如果佢借得夠錢俾你，咁佢就有啲喺種種嘅層面呢，佢都會有一啲 standard 係要你去遵守㗎嘛。咁、過往就有啲問題呢，就係、呢個呢其實呢再簡單啲講呢，將個世界二分法呢，就係、呢啲一個發展國家同發展中國家嘅一個博弈啦。咁過往其實好多發展中嘅國家就會即係喺呢個遊戲規則底下就會有一啲怨言啦，個怨言就係話喂你借錢啲條件好辣啦嘛，大佬，甚至都话喂，某某人要倒台嘅，你想借钱俾我嘅，咁大佬你系干预我内政啊嘛，喺个发展中国家，咁呢啲就系即系面对嘅问题，咁所以咧就咁，但系又要借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就会变咗系比较苛刻啦，咁今时今日咧就咁啊喺其实早两三年前到咧就。阿習同李克強呢就已經開始就即係提倡呢一嚿叫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咁其實呢就以中國為主導， 就開一間銀行 ，OK？ 咁呢間銀行咧，就中國咧就注資大約500億啦，而家咁啊註冊資本大約1000億啦，咁啊大股東就當然係中國啦，咁就然之後咧就說服成主要係亞洲嘅國家就去加入，咁大家咧就一齊咧就去 run 呢一間銀行，呢間銀行咧就專門咧就借錢，就俾啲亞洲小國啊嚇，咁咧就可以發展佢嘅基礎設施嘅。 例如香港國啊。 嗱，咁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就好值得討論嘅，就係話咁第一個問題，大家都會諗到就係、是、喂，咁本身好地地有間亞銀，有間細銀喺度，咁開多間叫做亞投 ，OK？ 咁摆明即係抢生意㗎喎。係你即係摆明你做嘅嘢一模一样，摆明係抢生意㗎喎。咁所以即係美国佬就一路都有意见嘅，即係就话叫就呼吁好多国家啦，就觉得就 抵制佢。 直情啦，係唔值得支持呢个 campaign 嘅。咁同埋就係话甚至就係、即係佢哋舉出嘅例子啦，就係話喂，咁你如果from 佢要爭生意，佢嗰個借貸嘅標準一降低，咁其實係喂大佬呢個係影響全世界㗎嘛，咁呢個就係美國嗰個論據啦。咁所以咁但係呢事在必行啦，3月31號呢呢間即係呢間AIIB 接受即係成員國報名嘅日子呢就會到㗎啦。咁呢嗱發展到依家呢就好峰回路轉啦， 係啦， 而家係全唔止成個 亞洲啦， 亞洲即係好支持呢個campaign 啦，係歐洲都 支持啦， 係啦。 咁咧特別 G 7嘅國家，英國佬係最撲街嘅，係第一個， 第一個插波出嚟。 喂，大佬即係執輸行頭慘過 敗家， 衝出嚟第一個報名就係佢，佢報完名就到法國、意大利、德國，而家咧就已經數落去咧，哇，多到不得了噶啦！比利時 唔使諗啊， 小國俄羅斯梗係會咯， 係會啦，咁 friend 係咪先？ 唔係已經喺入邊啦，俄羅斯啦、烏克蘭啦。中亞啦，東亞邊就已經都係啦。咁然之後咧，臨到埋歐洲已經差唔多好多都買 對。 美洲一樣啦，金磚四國一樣有份啦，咁就係啦。 咁 仲有就 全世界得美國唔入。 仲有就係、是、然之後剩翻到最後而家最後呢個階段咧、就是，就係即係諗個焦點就會喺咗南韓啦、澳洲啦、菲律賓啦。日本啦，同埋美國呢五個國家裏面， 補充少少嘢啦，補充幾樣嘢啦。成個亞洲嗰度講一講先啦。菲律賓其實已經係簽署咗噶啦 ，OK， 係啦 ，confirm 已經係入咗噶啦。 跟 達印尼都係，基本上其實成個亞洲同東南亞地區咧、以我所睇， 你噏得都有噶啦，新加坡啊， 有啦， 係啦，冇錯啦。 咁其實歐洲嗰邊咧，就當然啦，頭先傑斯所講，3月12號嗰一日啦，英國第一個伸出頭咧，就成個世界都有少少轟動嘅，就係話頂你做乜鬼啊！英國突然間衝入去，咁而跟住落去嘅就係歐洲幾個經濟嘅最重要幾個國家啦，德法爾都入咗去啦， 瑞士啊最新啦， 中立國就瑞士就入埋去啦， 瑞士入埋啦，盧森堡都入埋啦， 成個歐洲就當包曬， 差唔多包曬噶啦。咁但又要修正一下啦，南美其實係冇嘅， 南美未入住嘅， 係啦，唔係點解冇咧？唔係嗱，我解釋俾你聽，嗱呢個又要翻去講嗰、那個。中國個 GDP， 我哋成日講最新嘅呢個所謂叫最第四頭馬車，以前我哋就係講三頭嘅啫嘛，內銷啦、出入出口啦，跟住仲有咧就係呢個基建啦、國內嘅投資啦，我哋個所謂叫做咁係得三頭咁，但係喺阿習大大嘅新嘅年代咧，就 develop 一個第四頭嘅馬車啦，我哋叫做就是、所謂叫做互聯互通一路一帶啊嘛，咁互聯互通一路一帶嗱，呢、這個解就解釋下點解話冇南美粉呢，其实因为南美有另外一嚿基金嘅，那个可能大家都忽略咗，都差唔多成500亿美金嘅，那个就叫金砖四国一个，亦都系类似亚投咁样嘅，佢都系一个注资落去成立一间咧，又系投资银行，跟住但系咧嗰个玩法系相类似，但系咧嗰个地区咧就喺咗南美嗰边嗱，其实 五个， 其实咧你会睇到，其实咧嗱，如果你讲互联互通一路一带咧，基本上三嚿嘢啦，嗱三嚿好大嘅 project， 一嚿就系我哋而家讲紧嘅亚投行，另外一嚿。 有呢就係、是、阿習講嘅所謂21世紀上海上絲綢之路或者新絲綢之路經濟，但係嗰嚿呢就叫做絲路基金計劃啦。嗰、那個絲路基嗰個絲路基金計劃呢主要就係針對就係中亞同西亞嘅、嗯、OK。咁但係其實有少少 overlap 重疊㗎，因為亞頭都其實有好多中亞同西亞嘅國家加入咗啦。咁但係呢個係第二嚿好大嘅 project。 但海上嗰個遲啲往後先講。 冇錯，係啦。咁第三嚿呢就係、是、呢、這個頭先我講嘅金磚四國。咁其實所以呢成個陣呢係擺好曬喺度嘅。咁、嗯 補充少少嘢啦，點解大陸要搞呢個亞投行呢？其實 好大起功唔係咩？ 嚇、啊，唔係唔關好大， 梗係不止好大起功啦， 不關不 其一啦，定有啦， 錯就係呢個不是絕必不是主要嘅原因，不 所以 得的講埋先。 最主要嘅原因應該咁樣講啦，就係喺細銀度第一樣嘢，細銀咧大家都係啦，抌夠錢出嚟啊嘛，抌夠錢睇下。咁啊，大家話事權幾大啦？咁世界邊個話事啊？邊個抌得最錢多？美國話事啊嘛。 係。 咁所以大陸咧，即係內中國咧，喺世界銀咧 嗰個 投票權啦、 啊，話語權、啊，因為佢用投票嘅，但係佢嗰個話語權係好細噶嘛。呢個係長期以來咧，中國都已經投訴過好多次嘅，即係冇 say 啊喺世界銀嗰度嚇。 咁、所以咧，第一樣嘢就呢樣嘢嘅關係啦。咁啊，所以就搞個亞投行出嚟啦。OK， 另起爐灶啦，你可以叫佢做，冇錯。 即係你搞學聯、啊， 但係我想講嗱， 射出嚟啦， 阿的未講到嗰個精髓，那個精髓係乜嘢？其實就點解要搞嚿咁嘅嘢先？阿牛嘅睇法就係好大起功，當然唔係啦。嗱、因為你以往嗱、你睇翻世銀同埋亞銀，其實咧就好簡單。如果係美國人主導。舉個例，你同佢借一嚿錢、嗯、，OK？ 你唔入嗰個借貸，其實好多時唔係用錢嘅 ，OK？ 譬如話佢會定立好多條件噶嘛。個條件其實其中一樣好多時都會用嘅條件咧，就係乜嘢咧？就係話你要建設啊嘛，你用翻我嘅公司去做建設、 嗯、 ，OK？ 咁啊，美資係咪好著數啊？咁、所以咁、你而家明啦，你中國成立一個 AIIB，、其實係幫緊啲國企走出去啊嘛。 冇、 特別舉例啦，譬如話，喂，那個互聯互通一路一帶其中一個產品係、未來將會係重點 sell 出去就係高鐵啊嘛。咁高鐵嗰個 construction 咧、全部就會係即係咪俾曬呢個國企嘅國企有關嘅公司去做啦？你包括譬如話，喂你做一條高鐵，唔係淨係整個鐵路，仲有譬如話你要鋪電網啊、等等咩好多好多嘢咧，好多範疇咧，呢個國企都會得益噶嘛。喂，翻嚟香港啊，這個禮拜我哋用1400多億去做一條跑道，喂，最後得益係邊個啊？梗係阿爺啦。喂，好多工程係會判返俾中國嘅企業去做㗎嘛，這個你慢慢就會見到，咁所以另起爐灶嘅目的其實就係要幫啲國企走出去㗎嘛，這個就係、阿習大大嗰個 picture 裏面其中一樣好主要嘅嘢、就 係 要鼓勵啲國內公司要走出去嘛，咁、你鼓勵佢，你要幫佢噶嘛，大佬。 香港係咪先嚟排到內需嚟㗎喎？屌你老，咩點算啊？ 呢個一陣 喂，你咁講就政治不正確啦。 係咯， 呢個第三 有一國兩制， 我政治正確啊！ 你錯曬啊！如果你梗係唔可以講係內需啦，你香港嘅 GDP 係自己獨立㗎嘛，你唔係計落去。內地嘅 GDP 度㗎嘛。 呢個一陣再講啦，補充多傑斯少少嘢啦。過去問人借錢，大家都知道一樣嘢啦，就係、除咗頭先傑斯所講，如果你要嘅話，就我哋中資嘅建設公司全部入曬去嗰個國家之外啦。第二樣嘢最重要嘅係咩？就係、亦都係嗰句借咗錢嘅時候呢，其實過去成盤數都開曬出到嚟嘅。咁你就會即係 OK，IMF 過去就咁做嘅。 係啊， 98年南韓做過一劑，就係咩呢 ？OK， 佢要你節衣縮食，但係又要你撲街地還錢。 嗯、即係金融風暴嗰陣時。 係啦、你成個政府嘅所有資本帳都會開嘅，意思即係咩呢？包括你軍備使幾多錢都開曬㗎啦。 係啦，冇錯。呢個啱啦，阿的又提得好啱。呢個係好致命㗎嘛。 政治上嘅嘢， 因為你攤曬條數出嚟啦， 德國都想做。 仲有就係你政府點樣使錢，佢要管你㗎嘛。 冇錯。 咁你然之後喂大佬。 佬有好多小國有個問題，個問題就係貪污啊嘛。咁你嗰啲喂，但係啲 軍，我唔係小國嘅， 嗰啲軍事強人啊等等啊嗰啲啊咁樣可 免， 係咁啊，好好麻煩。 免嗰陣就係頭先所講呢啲嘢啦，中間嗰陣就係啲國企去其他國家度啦。咁最底層嗰陣係咩咧？就應該係人民幣準備嚟緊國際化，走出去成件事利用亞投行呢亞洲開發建設銀行呢嚿嘢身上邊啦。 係啊，所以你見到咧嗱，即係啲龍獅旗咧，就一定又要知下啦。即係你成日譬如話你哋好啊景仰嘅大英帝國咧，其實喺近一兩年咧 就已經 好撚真嘅中國咧。是一个直情一个未来眼去互相放电的一个阶段性来的 ,ok? 这个呢就你看到很多东西，譬如说包括个人民币那个啦，你伦敦已经差不多 准备了， 差不多是欧洲的一个即是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来的。 是啊，准备了。 咁仲有啦，就是譬如说英国特别是伦敦啦，有很多基建其实已经开始亦都拨给中国去做啦。咁然之后你再更加见到的就是今次那个今次中国这个亚投行，英国是第一个欧洲国家，即是话咁快就跑出来即刻表态加入去做成员国。 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呢，英国第一个走出嚟嘅时候呢，美国嗰边呢BBC, CNN, CNBC 呢其实播好多关于共和党嘅一啲资讯，係讲呢件亚洲基础。 或者共和党嘅睇法。 共和党嗰边嘅睇法。你会点解共和党会咁兴，或者你见到佢兴得嚟係有少少开始慌嘅原因，就係话咩呢，我都即係由阿习大大讲，係咪旧年啦，已经讲咗一年啦，一路一 年零两年㗎啦，係 一路一带，跟住所谓嘅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 ending， 再加埋呢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ok, 成个 project 就係话第一所谓嘅文化，就係话可能一套高铁嘅文化会 send 咗出去。第二提一即有机会先再讲，但呢度会提一提嘅所谓海上丝绸之路系咩，其实系成个资源嚟嘅，嚟緊就系菲律宾同埋越南最重要嗰个南沙嘅主权问题。 冇错。 仲有个东海嘅问题，呢度大陆系会食埋成个 呢、這个就针对经济嗰个美国嘅喺太平洋嗰个围堵嘅政策呢，佢就会做返一个相对应嘅一个呼应囉。 而第三样嘢，今日所讲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呢，亚投行呢嚿嘢就係真真正正阿习大大所讲啦，嚟緊人民币要走出去，无论系东南亚国家以至今次睇落去嘅一啲欧洲国家都好，可能人民币将会成为该国嘅储备货币啦。亦点解美国会咁驚嘅原因就是可能影响到美元个地位啦， 系啦，即系美元本位嘅嘢就那个年代就可能啦，非亦都系非常有可能系会改变啦。唔系呢个对嗱呢、這个， 你睇欧罗就知啦。 其实今次今日唔系首先对奥巴马系一个严重打击啦，但系呢个人就绝对唔值得同情或者可怜啦。OK， 大佬，即系喺佢呢接近八年嘅执政里边，大佬佢系。即係靠拢得中国好紧要㗎嘛，即係佢就住晒佢嚟搞㗎嘛，咁呢个呢就美国人自己喺嚟緊嘅选举要即係要决定自己行嗰条路究竟係点啦，係咪俾返共和党去執政啊，或者有啲新嘅对华政策啦、啊、等等啦、啊、你如果唔係咁样搞落嗱呢铺嘢呢就预翘晒㗎，而家大佬系串系佢啲呢个今次喂大佬系冇面度，所有嘅佢嗰啲僆系走出嚟是有默契地劝个大佬， 即 是劝华盛劝华府你重新认真考虑啦，华盛顿啦，我想讲、啊。即是这个是我真的讲华盛顿政府嘛，或者叫华府啦。即是这个是语得好紧要的大佬，即是这个礼拜美国是即是昂夸晒 的。两个在亚洲的靓的讲紧其中一个讲紧话2015年，但未知道，一个就是韩国都已经出咗声啦，就话我哋会装㗎啦，咁亦都希望就係美国亦都会装嘅。日本安倍晴走晒出嚟讲嘅就係话喂你不如入埋去啦。另外最重要 我哋今日做緊节目啊，中日韩三国外长嗰个会议就已经系傾緊呢件事啦。 仲有一个海外遥控嘅成个资源国就係澳洲 ,ok。基本上澳洲、日本、韩国如果入埋去嘅话呢， 咁就呵呵呢件事 搞掂晒噶啦， 搞掂晒噶啦。你阿牛所 讲，你唔入都搞掂。 最后仲有一个啫，你、啊、你可以啱嘅，包埋落去亚洲度，嗰、那个就系上边嘅普京。啊哦、我又唔可能讲大佬嘅俄罗斯，咁啊齐晒脚噶啦，成嚿嘢就。 唔系佢即系今次系赢晒嘅，中国。你就算你话挨即亲美嗰几个国家，你最后唔入嘅冇问题噶。你唔入我就孤立你啫嘛。你睇日本就已经系，喂日本到最后系自动自己要即系放下身段，即系要求入中国俾佢加入啊，大佬。因为佢好明白就系、是、如果你唔加入嘅话，喂大佬系一定孤立你嘅，你生意都冇得做啊。 唔系 跟住落。 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嘅系，佢好简单地讲个开本即系成立个资金嘅系1000亿。我抌500亿出嚟咯，你哋唔够嘅，我帮你填晒条数据。你仲想 OK 往后跟住落去系问到上5000亿美金嘅成嚿数系，即系中国系讲到明嘅就，总之你哋边个唔够我都系包起晒佢，你冇办法嘅。个原因系佢即系台面一盘银纸咁撒出嚟啊嘛， 都系你啦，系啊，赌性嚟嘅， 5000亿十岁 啊，唔系晒烂啊，冇晒你烂啊，对唔住， 晒烂嘅入边就 晒一个，变 晒 一个， 变咗个浸啱啊！你要讲要兜翻呢个，其实咧即系要咁睇啦，都系好多年前，好多经济学家成日都讲啊19世紀就係呢個英國人嘅世界，咁啊到20世紀就係美國人嘅世界，21世紀就係中國人嘅世界，咁啊好，我記得喺即係呢個喺上世紀嘅時候已經有啲人咁樣講嘅時候咧，就好多人都係半信半疑，咁啊到今時今日咧21世紀行咗15年，咁你又不得不去即係正視呢樣嘢，如果你仲係懷疑緊嘅時候呢，你就即係不能不正視呢件事。咁你話如果真係成為現實嘅話，21世紀整整嘅100年將會係中國人嘅世界嘅時候，呢、這個世界係好悲哀㗎。OK 啦，即係譬如話喺亞投呢件事即係譬如話好多金融啊財技嘅嘢，我哋可以未必去好認真去探究，但係起碼一樣嘢，即係你可以見到嘅就係乜嘢呢，就係、是、我哋成日講句說話，劣幣驅逐良幣，就係咁樣解。點解譬如話喂好簡單，返嚟頭先我講嘅以後呢嚿有咗呢個亞投行呢嚿嘢喺度，大家借錢係咪容易咗啊？大家借錢容易咗，其實好簡單咋嘛。譬如環保嘅標準咪會開始越嚟越低囉，係咪大家要爭生意噶嘛？ 又窮緊 啲，係咪先？嚇，係啊，係咪、啊、以往可能係唔知某某一個數量嘅排放嘅、你要達得到嘅，降低噶啦。以後、OK， 或者仲有嘅就係呢、這個仲有就係譬如話呢、這個你要改善一啲國家嘅民主進程，唔使噶啦。係、 okay， 啊，你 地區先， 唔好你硬硬要咁樣做啊？哦，唔緊要啊！我改善唔到啊，對唔住啦。而家有選擇噶，我可以過去隔離街嗰間亞投嗰度咧，佢就會借俾我噶啦，唔使同我講民主噶、啊。啊，你我貪污，我個國家貪污貪得犀利啊。OK， 哦，唔緊要，我又改善唔到噶。係我個隔離街亞投行又得啦，或者你話 覺得我恐怖分子啊？ 係啊， 唔借啊，唔好意思，我 IS 為 IS 啊 ，IS 亞投唔借，唔係亞銀唔借，咁我咪有個亞投咯。是不是先你 说 要开放一些独裁的政权你休想啦，是亚投那边呢人家没有这个条件的，对不住是鼓励独裁的嘛，人家调转人家的老板根本就是独裁的。 千秋万 世。是啦，没错啦，那好啦，譬如你所以这些譬如大量输出一些即是劣质的资金啊等等啊，这个呢这个世界就开始呢就 其實 劣化下去啦， 其实 就是 说 其实意思刚才 香港国又可以申请啲军备。 其實傑斯頭先所講嗰樣嘢咧，幾乎 同埋導致好多譬如社會嘅不公平咯。 係啊，即 係你就會係因為已經即係再冇一啲咁嘅監管啊嘛。 即係如果你話睇翻個歷史嘅係咩？曾經英國 OK 英鎊嗰個期間喺大約19世紀，即係1800到1900期間啦。OK 當時用鎊行先嘅，至少英國人 本位 英國人會有兩個 point。第一就係佢奸都好，佢會有個紳士風度。第二，佢奸極都好，佢都用翻個黃金去拾翻個英，拾翻翻個英鎊。 冇錯，冇錯。 去到美元，即係1900到2000嘅年代，就係、是、一個印銀紙嘅年代。但係美國點計都好，雖然佢有槍，佢都係霸權，但佢仍然 keep 住，我相信一套嘅法則就係民主同埋自由。你見到美國呢100年嚟仍然都未改變到嘅。 但系 好到中国有咩价值先？有咩系啦？有乜嘢普世价值系中国人相信嘅？ 我相信嚟紧、 我相信三个代表啦，四个全面啦， 四个全面啱， 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 我继续讲先， 系邓小平理论啦， 江泽民理论， 系毛泽东思想啦，阶级斗争啦，嗱呢啲系中国人相信嘅嘢嚟噶嘛？再简单讲， 本质不变咧， 中国系相信弱肉强食噶嘛？森林定 论， 古惑仔 online 嚟。理論啦嘛， 但我 係啦，咁啊，嚟緊廿一世紀咪就係一個咁嘅世界咯。 但如果認真講，我幾驚佢用一套嘅思想去 back up 嘅，就係話一套追逐數字概念嘅思想，去控制住一個由而家即係而家開始嚟緊嗰一百年。 係㗎， 即係我覺得 絕對係㗎。嗱呢個 呢個係咁樣帶出嚟， 即 係撲街。 你講緊舉多一個例咯，嗱，但呢個可以阿的要再補充，阿的一定會明嘅。譬如你話即係美國人印銀紙嗰個年代 ，OK， 仲有個譜啊嘛 ，OK， 嗱，但係如果喺中國主導嘅呢個世界咧，將會用翻同一樣嘢，但係分別就係一個無止境、無底線嘅印銀紙。但係嗱，佢點解可以咁印呢？如果佢透過互聯互通一路一帶，其實令到全世界都要使人民幣㗎嘛。咁你就可想而知，翻翻嚟今日，你如果再睇下人民幣嘅儲備。碎了啦！我仲有埋印啊，嚇撚死你印度！可以哇，印度八年都仲得啦。如果佢可以成功咁樣行到出去嘅話， 佢如果係三個唔係 啱唔啱啊？ 最慘一樣嘢就係佢如果係啱啊，佢一個例子， 所以佢永遠冇咩， 佢唔死， 嚴重通貨膨脹或者嚴重嘅通縮， 跟住歐洲 通貨通縮佢都冇嚴重嘅，因為佢喂大佬啲錢佢走得到出去。 而家世界啊嘛，屌你啦，咩唔明啊？ 呢個即係廿一世紀，其實佢就係啦，佢就要衝。出去个 系啦， 即系冲出去个中国咯，即系要冲出去外边咯，系啊， 所以 一路其实嘅，即系呢个司马昭之心，老人皆见。 所以佢个齿轮咁样利用呢啲嘢，佢先可以行到，无论佢嘅所谓嘅实体经济啦，过去六五六年嚟剩余嘅产能过剩，一路行出去，咁样先可以推动得翻咯。唉，好恐怖啊！ 冇错， 冇错，杀几个大陆人啦。 休息一阵，又要休息一阵咯。咁我哋又继续听阿哥啦。咁啊，嗱呢一队咧，又今个礼拜咧，佢又喺香港喎，又系咁啊，又系嚟自英国啦。咁啊，呢个咧就四个男仔啊，五个男仔咧，我就唔好清楚啦，因为我女系比较清楚啦，好出名嘅 One Direction。咁啊，喺喺呢个礼拜三咧，就喺机场咧，亦都系开咗一个演唱会啦。咁啊，点咧？嗱，点解我会拣啊 Ed Sheeran 或者 One Direction？ 第一唔系我年代嘅，呢个我女听嘅歌。咁啊，点解？咁我自己有个感觉啦，就系话，即系其实究竟有几多香港人知道 One Direction 又嚟咗香港嘅咧？多唔多噶？ 嚇咩嚟噶？ 算唔算多咧？唔係即係 我 答我算唔算多？ 我知道熱狗喺未來， 或者就 Ed Sheeran 有嚟過，又冇乜人知啦。咁佢哋嚟咗香港咧，你又見到啲主流媒體其實又冇乜報導嘅。咁呢個即係又化牢騷啦，就係話即係今時今日我哋嗰個所謂我哋成日喺度講本土咧，其實就。我哋其實嗰個視覺啊，即係我講香港人嘅視覺，其實越嚟越狹窄嘅， 狹隘啊， 唔係依家咁 樣 講。 咁譬如話呢啲係國際巨星嚟㗎，喺今時今日係國際嘅巨星，但又冇乜人關心㗎。OK， 有人會 咁，但係點啊？首先就點解我會知道咧？因為我有份俾錢買飛啊嘛， okay. 所以我咪知道啦，大佬啲飛我買噶嘛，咁啊我要得到呢啲資訊咧，其實今時今日，除非你話喂你我係印象中坐下地鐵，咁你係落緊樓梯嘅時候，兩旁可能有啲。有啊，少啲小廣告咁，跟住都冇噶啦。或者主流媒體仍完全會報導，唔好意思講，即係以前我哋個年代就有啲外國嘅歌星嚟到開個演唱會，你都會見到明珠台咧會訪問下佢。但我而家真係冇喎，我真係唔多見到有。 我補充你少少嘢， 好， 因為你頭先所講嘅嗰個樂隊，或者而家成個香港嘅潮流，唔係一個英語樂隊嘅潮流咯。 係啊， 而家係一個咩啊？有一個炸雞同啤酒嘅潮流嚟噶嘛， 本土啦， 所以 傑斯 Trouble Maker 你唔知係咩啦，英 唔係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我哋做得網台少唔少眾都算啦。我哋有我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嚇，我呢啲我可能我多諗得太多啦。我有個責任咁，譬如話喂講起碼講下喂 One Direction 呢個禮拜其實都嚟過香港㗎，喂大佬啊！ 全世界即係衰呢四條僆仔，全世界係風魔萬千少女嘅嚟到香港。喂，你有冇啊？見到有冇 One Direction 旋風嘅咧？ 對 ，One 得唔得？ 冇喎、啊，大佬。 對 ，One 得唔得？ 嚇，唔知冇啊。 對 ，One 都唔得。 咩嘅咩嘅咩？ 韓國嗰個啊，大佬 唔識啊。 我是歌手嗰個咧、 啊，我呢個呢咪有旋風咯，係咪先？我是歌手咁樣啊，咁嗰啲你又會 差唔多咩近？ 但係嚇唔識啊？ 哎呀， 我唔識啊， 好 hit 嘅男女子組合嚟啊。 OK， 我可能我比較狹窄啦。OK， 啊，下次我不如俾我點下啲差唔多。 好，下個禮拜俾你點下啦。 下個禮拜唔係 咁，所以我哋就聽下呢一隊英國嘅樂隊啦 ，One Direction 嘅， 繼續亂植啊！ 最新嘅大碟入面有呢一首歌啦，嚇咁啊，一首都係一播出嚟，我覺得就已經可以即係氹到多女仔嘅。咁啊，歌曲嘅名字叫 Night Changes， 咁我哋聽一聽第三節翻嚟再睇下。 人民幣 講下啲乜嘢先？ 人民幣氹到女仔。 OK。 Her mother doesn't like that kind of dress. Everything she never had, she's showing off. Driving too fast, moon is breaking through her hair. She's heading for something that she won't forget. Having no regrets is all that she really wants. We're only getting old. Baby, 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lately. Does it ever drive you crazy? Just how fast the night changes. Everything that you've ever dreamed of disappearing when you wake up. But there'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Even when the night changes had a cigarette, heart is beating loud and she doesn't want it to stop. Moving too fast, moon is lighting up her skin. She's falling, doesn't even know it yet. Having no regrets, it's all that she really wants. We're only getting older, baby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lately. Does it ever drive you crazy? Just how fast the night changes. Everything that you've ever dreamed of disappearing when you wake up. But there'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Doesn't like that kind of dress. Reminds her of the missing piece of innocence she loves.